深入的地，没人会注意。一片小雨滴陪着我的甜蜜，我用这最后一分钟怀念你。我在夜幕笼罩的天桥上前行，每次街头都留着你我心的拥挤。我醉迷醉刹那清醒，都还在我的脚腕的兜兜兜兜转不清。未来的几把红色玫瑰递给你，爱就像是一场雨已经离我而去。你说过过鲜艳的爱情终将凋零。 早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年头呢，假点击、假收视、假票房、假百度指数、假微博传赞评，再加上假脸、假身高，我们被各路不知怎么就宣布我红了的假明星包围着，上去呢就甩你一脸几亿中国人啊都爱我的数据。与其呢信娱乐圈的各种数据，还真不如信的身边记世界。在日前3月15日全民打假的日子里，爱曼数据是公布了一组明星的水军榜，从水军的占比、敬业的水军、单个水军的注水量，揭示了当今的网红微博鲜肉的真实热度。曝光假人气，揭露假明星，并由此呢引起了路人的热议和粉丝的大撕。爱曼数据定义的水军呢，是在24小时之内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明星相关信息超过20次的用户。数据显示呢，某些明星的水军数已经超过了总量的1/10。不过呢，不能认定这些水军呢都是拿钱做事儿的职业发帖者，其中呢应该也有为爱豆拼数据的粉丝在来水。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显然呢这些明星数据都已经被污染了，它无法反映艺人的真实人气。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Apple 日前宣布呢，继北京和深圳之后， Apple 将在上海和苏州开设研发中心。目前呢， Apple 已承诺在中国研发中心呢投入超过35亿元人民币。 Apple 在中国不断壮大的工程和运营团队呢，将专注于和更多本土技术合作者的合作，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客户开发先进的技术和服务。 Apple 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呢，旨在培养 Apple 供应链中的技术专家和包括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毕业人才。作为 Apple 在中国持续发展和投资的一部分，公司呢已经与学校开展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包括实习计划，来帮助下一代创业者。 据美国财经网站报道称呢，黄金期货价格在上周四收盘大幅上涨，创下了两个星期以来的最高收盘价。原因呢，虽然是美联储在上周三宣布了加息，但在利率政策未来前景的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像市场预期的那样的鹰派，从而推动了美元汇率的下跌，对金价形成了支撑。纽约商品交易所四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是26.4美元，创下了3月2日以来的最低收盘价。据财经信息供应商统计的数据显示呢，这还意味着黄金期货创下了自去年六月份以来最大单日的百分比涨幅。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净化器的市场。花的呀是大家电的钱，享受的却是小家电的服务，这是空气净化器市场的真实写照。随着春季的到来，很多消费者呢开始保养自家的空气净化器了，但是却发现除了被动购买滤芯，几乎是体验不到任何的服务。由于空气净化器产品的更新换代快，不少消费者呢被置于无心可换的尴尬处境。空气净化器市场在逐步的扩大，如何完善售后服务的能力是每个厂家都需要研究的课题。近年来持续的雾霾天气让人们越来越重视呼吸健康，伴随着对于雾霾元凶的 PM2.5 的担忧，空气净化器销量是急剧增长。但是火爆的同时呢，空气净化器作为新型的家电产品却也出现了沦为快消品的趋势。作为空气净化器的核心部件，滤网呢是有使用周期的，一定要根据周期及时更换，多次更换滤芯的成本呢甚至比空气净化器本身的价格还要高。这个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呢，我们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上海姑娘》。 小姑娘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幸好有她跟我陪伴。想永远简单，给承诺不难，心里有答案。他有他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他。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心爱的伤害小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可，很高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跟大家见面了。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上海姑娘》。其实我听到这首歌，我有一个很温暖的回忆，是我想起了我大学同窗的同学是一个上海人，想起大学的时光，满满的都是怀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一起跟大家聊一聊，你把大学都过成遗憾了吗？有人说呢，大学遗憾的事儿特别多，当你置身其中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你甚至可能会抱怨啊，他低下的教学水平，破旧的教学设施，糟糕的学校食堂等等。可是当你毕业很多年之后，提起他，你会莫名的激动感慨，甚至会流泪。多去泡图书馆，把英语学好，好好的谈一次恋爱，如果再给你一次读大学的机会，你会怎么过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在岁月当中，我们确实会遗失很多的美好，所以在很多年之后，我们再聊起当年的时光，你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揪心，有那么一点点的心酸吧。好了，赶快来听这首《遗失的美好》，在这个早晨依旧送给你。 爱的思念绵延不绝，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走得够远，应该也会更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的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相信你。

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聊一聊，你把大学生活过程遗憾了吗？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回到大学，你会做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会选择的应该是适当的做兼职。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位呢？因为正在上大学的同学，或者是将要上大学的同学，还有我们毕业了的大学老同学，会想啊，大学的时候其实经济蛮节约的，因为离开了父母的约束之后，你会发现要花钱的地方真的好多啊，尤其是像我这种非常爱美又 level 的女性，开个玩笑，那个时候呢就想买很多漂亮的衣服，但是苦于钱不够啊，怎么办呢？就是适当的做兼职吧。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不管什么原因，家境条件也好，个人喜好也好，去尝试做兼职一定要适度，因为呢不要本末倒置了，得不偿失。毕竟学生的主要任务我们还是好好学习，只有把学业啊弄精吃透，未来呢你才能够在工作当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当然这句话呢也是来自于毕业多年的大学老同学，给予现在正要毕业的同学一个忠告，就是这个兼职我们是特别赞成的，因为靠自己的劳动，靠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嘛。但是学业也不要耽误了，希望呢以后能够在工作当中学以致用，也希望每一个像我这样离开大学的老同学们想起曾经的时光，多一些美好，多一些怀念，少一些遗憾吧。接下来继续听歌，送上这首来自于张清芳的《加州阳光》，非常阳光明媚的一首歌，适合此刻的春天。 是空方向。 首充满阳光的加州阳光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曾经的大学生活。有多少人把大学生活过成了遗憾呢？其实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想我应该多去图书馆，因为我毕业之后才发现大学的图书馆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基本上呢，你想看什么类型的书和杂志，它通通都应有尽有。如果再重来一次，我会把一半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图书馆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博览群书，增加输入，储备好我的知识体系，为将来有更多的可能和选择打下基础。看看这一段多励志啊。接下来呢，再为大家送点励志的。如果能让我再回一次大学生活，我一定好好的谈一场恋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哎呀，我的大学生活就是没有好好谈恋爱。当时啊，净想着找工作啦，给自己铺垫机会啦，兼职买漂亮衣服啦，结果就忘了搞对象这件事儿。现在想起来，我满肚子后悔。很多人都跟我说了，没谈过恋爱的大学，那就不叫大学。能够拥有一段的校园恋情，确实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它会给我们单调的校园生活呢，增加一些浪漫的色彩，会让我们大学的回忆更加的美好跟丰富，当然也会更值得唏嘘和怀念。千万不要因为自卑懦弱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阻止自己去谈恋爱。我觉得谈恋爱这个过程在大学当中是十分必要的。当然我觉得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回忆起你曾经的那个大学恋人呢？当然我们也特别的祝福和希望曾经大学的恋人走出大学之后依然可以有美满的结果，永远幸福，永远快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当然呢，我们也是送给啊那些大学的情侣们，你们都是命中注定的嘛。 忽然大雨，我们永远相遇，你也在这里，被雨淋湿，小小的屋檐就这样变成你我的伞。萍水相逢，我们还很陌生，你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们面容，那么轻松。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你很纯真，我被打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只有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 降价只等新能源汽车降价了。 降多少？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号神器知动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世集团，详询0105287-1933 5287-1933。保温材料那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紧速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62113，010616211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 只剩下一天，三十年也就是三十天，这短短的三十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5到15摄氏度，上海中雨转阴，10到13摄氏度，成都多云转阴，11到19摄氏度，天津多云，4到13摄氏度，石家庄阴，5到15摄氏度，保定多云，2到14摄氏度，涿州多云，3到13摄氏度，廊坊多云转阴，4到15摄氏度，宜宾多云转阴，14到20摄氏度，德阳多云转阴，11到18摄氏度。关注过了今天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条趣味新闻。有个宝宝啊，人家一出生可就18岁了。1999年，广州的徐女士呢是冻存了13个胚胎，后来呢通过解冻冷冻胚胎，她成功的生育了一个女儿。18年后呢，随着二胎政策的实施，徐女士呢再次申请解冻一枚胚胎，并于今年的3月13日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人家是堪称国内最老的二孩。好了，接下来呢，听过了趣味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尤克里林的《少年游》。 就像山风吹过落雨的夏天，你的心沉入迷蒙深渊。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 心情坏只发呆，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路很长，站起来，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 For you my dear friend I'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 当你奔向远离痛苦寻找爱，吹不落雨的夏天，你的心沉入迷蒙深渊。 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 心情坏，直发呆，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路很长，站起来，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 For you, my dear friend, I'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 当你奔向远离痛苦寻找爱。 With you, my dear friend, 越过高山和大海，勇敢面对危险。 首《少年游》，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如果再让你回一次大学，你会怎么过呢？继续分享点励志的，我肯定会把英语学好的，因为我现在英语真的是太次了，说出来都不符合我的 level。不管呢是不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你一定要坚持学英语，最好呢是能把它学精。如果你在读大学的时候，一定要努力学习英语，尽可能的把它学好，不要问任何的理由，更不要问我你能从中得到什么，就是单纯的学，有一天你就知道它究竟会给你带来什么了。记得我有一次出国的旅行，然后要过签证，当时呢人家问我是全英文的，我当时就懵了。我想想，我从小学一年级到我大学毕业，所有的单词我都不记得了。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只能微笑地跟别人说嗯，毫无招架能力。自此我就立下毒誓，你想想，如果大学我那时候好好学习英文，我现在是个什么层次的人呀。所以呢，没有在大学学好的英文，像我这样的朋友也不要气馁。那么在工作之余，就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这个学一下语言吧。如果此刻你还正在大学的生活当中，那么妮蔻就要提醒你多多学习英语，我相信它会给你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好了，接下来呢继续听到一首歌，来自于伊能静的《红颜美人都薄命》，算是一首快节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我觉得还蛮好听的。 千千小时万明月，那颗男子不留恋他身边。

你转过了身，谁锁上了门，在屋檐相闻。那夜已不停有婴儿啼哭，为未知的前身作伴。那早谢的花开在雨途下面，等小小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好战也离开勇气日落变迁，冬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手 白衣飘飘的年代，应该可以反映当年我们的校园生活吧。如果再让你回到大学生活，你会干些什么？会怎么样安排你的大学时光呢？我觉得我应该会给自己安排一次深度的这个旅行。大学啊，真的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去做这件事情。等你毕业之后，你就会发现留给自己的时间真的越来越少了。你将面临无休无止的工作，琐碎的家务啊，复杂的人际关系，总之错过了大学时期，再想去一个地方好好旅行，有时候真的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我绝对没有开玩笑，你想想，每天工作当中的我们想请个年假啦，想去度个假了，多痛苦啊，老是在想啊，老板会不会同意，老板要拒绝怎么办啊，我这个时间怎么安排，我工作还没有完成呢。想到这里我就有一点不想去旅行的感觉，真的好痛苦啊。所以如果再让我回到校园生活，我一定好好安排我的旅行假期，让我呢真正的多走一些城市，多感受一些风土人情，这样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才不会词穷啊，你们说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该送上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年代有一点老了，我觉得应该是阿姨呀、啊，或者说年龄稍大的朋友们听过，就是来自于杨庆煌的《青青校园》。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本人很年轻嘛啊，这首歌呢我是肯定没有听过的啦，但是旋律和歌词写得非常好，我觉得可以反映我们对于大学生活的一种留恋、向往，还有曾经的那一段美好记忆吧。赶快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青青校园》，希望你会喜欢。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下一时段我们继续聊，你会把大学时光过成遗憾吗？如果重新让你再回去一次，你究竟会选择怎样度过呢？广告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校园的钟声中 向前看，面对在自己对岸，这世界从一开始本没有所谓相处的投降，这力量谁找得到，行走在火的地方，有时说黄河原谅，也许都来自他的方向，你是否才能飞去的地方在哪，忘了自己看世界未必复杂，难道失败就真爱无视出吗，倔强，不妨跟随我一起唱。Power to go， 哦哦哦哦哦 ，Power to go。

国家发改委网站日前是公布了针对中国联通、东单市分公司等电信企业实施垄断行为的调查结果及行政处罚。办理宽带业务时呢，要求消费者缴纳停机保耗费，指定小区使用相同的宽带单产品的资费标准等行为都构成了垄断。捷化集团信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联通东单市分公司、中国联通长春市分公司、长春一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共计呢被罚上百万人民币。根据美国财经网站报道称呢，原油期货价格上周三是收盘上涨，终结了近期以来持续下跌的走势。原因呢是美元汇率在美联储一如市场预期决定加息以后有所下跌。另外呢，据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上周呢美国原油库存十个星期以来首次出现了下降，也对油价形成了支撑。美联储在上周三决定将联邦的基金利率上调至0.75%至1%的目标区间。而该行公布的所谓点阵图呢，预期则是显示在2017、2018和2019这三年当中呢，都有三次加息，与该行的高管呢在去年12月份做出的预期相比并无变化。在美联储宣布这一利率决定以后呢，用于追踪美元兑换六种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动的洲际交易所美元指数呢，仍旧保持此前下跌的走势。通常情况下呢，美元汇率下跌会促使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低。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中国联通。在公布了2016年的全年业绩之后呢，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在面对媒体时坦言，中国联通呢错失了4G 时代的商机。日前，中国联通发布2016年年度业绩，财报显示呢，其营业收入为2742亿元，同比下降了1.0%，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3亿元，降幅49.1%。从2014年开始呢，中国联通就进入了负增长的时期，如今呢，已经过了3个年头的苦日子。在王晓初看来呢，5G 时代的到来是公司扳回一局的关键机会，中国联通绝不会再犯 4G 时代的错误。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心情，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群星版的《给力青春》，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你回忆到曾经我们灿烂的青春生活。 就像山风吹过落雨的夏天，你的心沉入迷蒙深渊。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 心情坏只发呆，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路很长，站起来，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 For you my dear friend I'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 当你奔向远离吹不落雨的夏天，你的心沉入迷蒙深渊。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 心情坏只发呆，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路很长，在 攒起来。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 早上好，我是主播Nicole，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自在游。把一个伤感的事情聊得非常的 happy， 除了我还能有谁呢？没错，今天其实我想要的主题是有一些情怀的，有一些内涵的。没想到我都鄙夷我自己做节目的水准，我把一个比较伤感的话题聊得如此的 happy。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回忆一下大家的大学生活。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把大学生活过成遗憾吗？那么如果真的回到了曾经的那段时光，你会怎么选择呢？首先呢，我们要说说我自己。我觉得我会培养一两个兴趣爱好吧。在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完全可以把曾经因为高考而弄丢的爱好和天赋捡起来，重新培养。这些喜好和天赋呢，就是上天赐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了，是区别呢我们与他人的独特标志。培养一两个兴趣爱好，让心灵的有所依托，当然也让未来因此有更多的选择性和可能性。在这一点呢，我觉得热爱主持算不算是爱好啊？算不算是特长啊？如果再培养两个的话，我会让我自己更有层次一些，让我变得更阳春白雪一些，比如插个花啦，烤个蛋糕啦。当然这些仅是梦想，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实现不了了。接下来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听到这首歌，很多人都会猜到了，一看你就是有年龄有阅历的朋友。没错，我确实离我的大学生活有些久远了，我相信此刻听节目的你也跟我一样吧。赶快来听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我们还有诗和远方呢。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Thank you. 笑的时光，那些誓言与梦想，在分手的街边，他紧抱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莹。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我们谁有什么来感动呢？ 那么。 听过了这首张惠妹阿妹的姐妹，接下来呢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到大学生活当中，你会选择怎样度过？会选择考几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吧，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步入社会之后的我们都共同的心愿。毕业之后呢，准备考试的功夫要比在学校里费劲的多呀。在大学呢，如果你有条件，尽可能的提前了解一些专业上相关的资质证书，能多考几个就多考几个，千万别客气。尤其是那些含金量比较高的证书，那时候努力换来的可能是以后的轻松和随意。相信我，不要问我是从哪里知道的，这都是我血泪的经验啊。在去年呢，我也是考了主持人资格证，你知道吗？我是怎么考下来的？没白天没黑夜背题找培训班花钱。想当年我要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考了，我何至于啊我。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放松一下心情，来自于袁惟仁的赶路。确实离开大学生活之后，你的生活也就剩赶路了。 啦啦啦候机室，手上 PSP 取代你的位置，已无法计算这些年飞的城市，在心事才清楚自己所在的地址。我买了地图，以为不会迷失，手中的电话卡该不该充值，总以为忙碌阻断思念的影子，口袋里还系着想家的钥匙。我一直在赶路，忘了停下脚步，多渴望月圆时反射我的孤独。我一直在赶路，忘了你的祝福，才发现的是指尖是回家的路。啦啦啦是，手中的电话卡该不该充值，总以为忙碌阻断思念的影子，口袋里还系着想家的钥匙。我一直在赶路，忘了停下脚步，多渴望月圆时反射我的孤独。我一直在赶路，忘了你的祝福，才发现的是指尖是回家的路。我一直在赶路，忘了停下脚步，多渴望月圆时反射我的孤独。我一直在赶路，忘了你的祝福，才发现的是指尖是回家的路。啦啦啦 现在你让我想到我的大学生活，我仍然觉得特别的美好，特别的开心。那个时候几个姑娘住在宿舍当中啊，每天开开玩笑，想着怎么逃课，想着怎么去兼职，想着怎么去买漂亮的衣服。我觉得那时候生活特别的简单，没有那么累，也不奔波。现在呢，如果再让我回去当年的话，我想我应该会特别积极的参加一些各类的校园活动。其实你知道吗，大学呀是经常举办各种演讲比赛、歌舞比赛、主持人大赛、辩论赛等等校园活动。抛开那些呀活得不自信和怕丢脸的顾虑，积极呢去参与这些活动，从中呢你可以尝试从小到大都不敢想的挑战，克服你的人群恐惧症，让你一次一次的胆量大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的自信。你知道吗，这样的胆量、勇气和自信会伴随你一生，在你找工作面试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尤为重要。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是要跟大家推心置腹的聊一聊啊，就是一定要珍惜你的大学同学。有些人陪伴了你一程以后，可能就再也不会遇见了。大学同学呢，可能就是这样一群人吧，等到毕业之后各自都拥有了各自的家庭生活，彼此再见面再聚首恐怕也是十分不容易的。所以好好的对待你的大学好友，千万不要等到分离再后悔，我当初应该怎样怎样怎样。现在我的大学朋友都在天南海北，其实在做今天节目的时候，我也想跟他们说，大学生活有你们我特别的快乐，我也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幸福，能够快乐，也能够记起啊当年的那个我。看看，这就是当主持人的特权，我可以在节目当中利用职务之便给我的大学同学送祝福呢。好了，接下来不开玩笑了，送上这首歌呢，来自于张柏芝的，没错，就是张柏芝，一直挂念。听听她的歌，你会发现张柏芝有的时候认真唱歌起来还是不错的哦。 你竟能起，怎生存才富趣味？往日神儿戏，全未止，怎么方算做我的惊喜？情爱滋味，这一个答案太完美，此刻有我是告知你，从何说起？你已远在客机，你处身何方与那位置？很想讲你知，一些最紧要事。谁令我朝想万事？你可知时差的最坏处？它可分开世间，可将两心变异。愿每天全能一声一语当中意义，变成最惊喜的句子，令时日也只地停住。 Hey 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紧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有人总在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发出不该有的声音。 哎，前面的车怎么搞的？动都不动啊！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哎呀，这位老大爷摔倒了，快呀，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谁来呀？ 我来。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你听到了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999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林可。 都说呢，通过脖子足以看出一个人的年龄，虽然呢我没有办法反驳，但是我这一次是认真的。赵雅芝，你有皱纹的样子也一样很美。其实赵雅芝的美照有很多，尤其是年轻那会儿，任性到不靠 PS 也惊为天人。哪怕已经40多岁了，笑起来依然能有一股少女的俏皮感。所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人啊，拍照从来都用不着好看的背景，因为景致端庄就已经很有看头了。站姿当然也是绝了，几乎呢被拍到的每一张照片都站得笔直。我记得他在去年啊参加真人秀节目的时候，陈乔恩第一次见到他就迫不及待地上前摸了一把。毕竟美女无数，但仙女难求啊。然而小的时候的他呢，并非像现在这般的从容，甚至呢他还会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骑马爬树。等到好不容易长大了，他却拥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梦想，带着想要环球世界的想法，赵雅芝如意地当上了一名空中小姐。看到他年轻的照片，根本就是肤白貌美气质佳的典范呀，怪不得呢让妈妈引以为傲。1973年，在妈妈的支持之下，赵雅芝呢参加了第一届香港小姐的选拔。虽然呢最终获得了最佳上镜，但是由于回答问题时过度紧张，他还是遗憾地与冠军擦肩而过了。不过对比着来看，赵雅芝完全是不输冠军，尤其是在后来的影视作品当中，她当年的存在感至今无人能及。比如《上海滩》，哪怕已经过去了30多年，美女呢也是一辈又一辈，可是观众心里的冯程程至始至终只有赵雅芝。还有她演的白素贞，不仅成为了她一生中的最经典，同时呢也让人们对于白娘子的期待自此便断了后。2007年的赵雅芝凭借优秀的作品获得了中国首届华鼎奖最受公众尊重表演艺术家的称号， 紧接着2015年他又获得了华鼎奖中国电视剧杰出成就奖。其实凭借着外貌和演技的优势，赵雅芝完全可以继续顺风顺水地待在荧屏里。然而就在事业的巅峰时期，他却选择了功成身退，说不可惜那是假的。但是现在看看这幸福的一家子，突然也就能明白为何牺牲所有来换来大爱。赵雅芝曾经说过，过去的生活也好，现在的生活也好，未来的生活也好，我都用成名的心情去喜爱着，憧憬着。于是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完美的赵雅芝，哪怕现在已经60多岁了，也不会因为年龄渐长就放弃学习新的东西。所以哪有什么时光后代，哪又有什么逆天生长，你的不老只是因为你不想服老。就像赵雅芝说的那样，活着呀，本就是一件奇妙的事情，而在活着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迎接和挑战会让人生更加美好。 家乡的路没这里的宽广，路上的人没那么多冲撞， 那里是个逃避欲望的天堂，那里的世界缓慢流淌。小伙 的家乡 依然是苍苍， 好地方 雪天飞旋光，念一朝洪荒， 在这 遇上风浪， 在这 总会爱上老地方， 慢慢老去，慢慢变成老地方。要说风浪在那里都一样， 总是不满，总是不一样的苍茫。只怪那个逃避欲望的天堂。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想想闯荡， 闯到这个埋葬青春的老地方， 还往哪里荡，往哪里赶， 往哪里忙， 往哪里想。 谁说我们

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每一种矜贵。谁亦闹可一可，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别要选出色一个，耗尽气力去不可。怀内能躲一躲，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说走，一早已拼命推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怪你过分美丽，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人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力，信念也都枯萎。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 大家早安，我是主播宁寇。也许你的生活并不富裕，也许你的家庭不够好，也许你此刻正处在困境当中，也许呢你被情所困。无论是什么原因，请在你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昂起头，挺起胸，面带微笑，从容自若地面对生活。只要你真正的撑起来了，别人无论如何也是压不垮你的。所以说，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Sometimes I sit around and I'm just wondering, don't know what to do. So I just think of the times we had, just me and you. I try to figure out just how much distance I was going to grow. I'm just getting older. It's just a lot of fun. 想打通电话证明世界还有别的人种，手冒着冷汗点电话半夜都跟着哭，还穿了几分钟的雨衣摊开我的地图，而路是弯的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想打通电话证明时间没有突然停止，连靠着枕头床单失眠我都忘了谱，还欠了许多风的缴费通知，名不副实，熟悉或陌生我已搞不清楚。 How is it possible 表情都已哭完，远离了 着枕头冲淡失眠，我都忘了谱，还差了许多风的脚背，通知明波浮是熟悉或陌生，我已搞不清楚 How is it possible。 夜的点妆